起大众先受伤，然后疗伤，而不在乎你的眼光，上了难以针锋进破和身旁，加倍的我失去方向，曾经难见不明枪被重伤，心碎没有声响，希望总是换来失望，具体天堂是怎样的地方。扮伪装成一种坚强，难后的晴朗，彩虹中世界梦的悲凉，英雄流行真相，眼看瞬间从人间蒸发，试穿我的盔甲，期待从身后出发， remember asking both my mom and